快要淹没你清楚的脸，少少的几个短暂的镜头，我努力把它记得很久。如果我忘记要到哪里去追究，你是否看得见我？有没话要跟我说？我没有为你守候，相思很痛，只是事情已隔了这么多年，我的一切已经都全部改变，你的声音依然听得见，你是心中破碎的收音机。